我国的新浦远洋水产联合企业宏源造船厂新近建造一艘有捕鱼所需的一切条件齐全的万能渔船黄金海091002号，并驶至进入水中。下水典礼13号举行。